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翻嚟第二節，我終於出現翻。頭先我就唔講嘢，等阿劍青講咧。嗱，咁我而家個角色扮演翻先。啱聽完，我啱早個聽眾咧，聽佢哋成半個鐘咧，係嘛？其實講樣嘢就係咩咧？世代或者政邪，或者即係係咪即係獨同，即係或者民主，定係即係唔同嘅戰線之分啦？咁其實我想即係白色，即係角色扮演啦。好啦，嗱，自己證明啦，三十年嚟呢個制度咧，其實我都係一個幻象。等你覺得以為去一個選嘅時候可以改變嘅現實，但實際上咧。中共是不會俾你即係可以做一個造王者噶嘛？可能啊嘛？咁如果大家都將呢個能量擺曬落呢個制度去選舉參選，好啦，到結果選完曬過埋三月啦，選委完埋到埋之後特殊選舉啦，原來都是選翻一個即係中共派落嚟嘅人。咁大家即係學某啲組織話齋啦，消耗民氣，我連好啦，雨傘運動散落去做呢啲嘅選舉啦。原來選舉完之後，哦，改變唔到現實嘅喎。咁你哋係咪即係做緊一啲係連我哋呢個叫做參與選舉嗰個視野都攰曬埋咧？會唔會咁樣咧？ 呢度我講少少啦，因為我自己真係做好心理準備嘅，即係今次咧呢、這個一小步咧，我成日講我只行出多一小步咁解，即係連呢個小圈子選舉都玩埋啦，又聯繫到真係有啲素人走出嚟啊嘛，咁所以嗰度咧係一個已經係嗰個叫做嗰個過程啊個 process， 令到公民覺醒再多啲，都係雨傘運動精神，已經我覺得已經係好噶啦。至於有冇影響到即係最差嘅結果就689冧莊啦，係嘛？咁係咪會咁咧？咁唔係冇可能㗎喎，係咪？就算你真係300個人都可能有。咁呢要下一波嘅公民抗命行動。 下一波係咩公民？ 下一波要再傾囉，就所有啲公民團體出嚟就唔喺呢度做㗎啦。再有另一啲，因為而家呢有好多其實有啲多團體嘅平台㗎嘛。但係呢就返去嗰度呢要聯繫埋年輕人都係一個關鍵嚟。就算我有陣時有啲走咗出嚟年輕人呢即係譬如傾開呢真係覺得就頭先啊 Lance 所講啦。即係話呢喂幻象嚟㗎，根本冇前路。係嘛？梗係打只最強嘅牌就港獨啦，係嘛？或者整爛曬佢就算啦，咁樣 玩 啦， 一時時掟一嚿磚先。 依個嗰、喺心理上邊完全理解，但係我覺得依個都係唔係話用心理理解咧，就係、是、等於即係貶義係話佢唔好。因為如果我遠再詳細啲講咧，我嗰套心理學嘅睇法又同一般嘅主流心理學有啲唔同，即係多啲接受咧，所謂未必係好嘢嚟喎，有問題，其實裏邊係有意義嘅。即係我哋會尋求意義，所以掟磚唔係冇意義嘅，但係都傷人係有問題啦。即係其實 我覺得如果做一個 複雜嘅嘢要傾嘅嗰啲 行為藝術係好噶，因為你用嗰嚿磚掟咗落去，咁然後你有一種感覺噶嘛，其實一種行為藝術。 其實真講翻呢樣嘢，其實咧啱啱你阿劍青講翻，我有一集我同張成都傾過問題，同阿大舅，佢哋都唔贊成話入去選嘅，覺得既然你做唔到個造王者，佢都唔會俾你做，你點解唔將呢啲即係精力擺第二度？佢即係的確有唔少嘅年輕人，可能啊卅零歲、廿零歲，的確咁睇嘅。 唔係，我而家 hold 住你先。你點解覺得佢唔俾你做咧？你點解覺得佢一定做唔到咧？ 咪佢哋即係話根本上邊個入閘都要聽佢話，即係佢 manipulate 到嗰啲人噶嘛。總之佢擺命入去，你都改變唔到佢。 咪頭先我哋講咗啦，我哋冇價值判斷㗎。即係譬如話上一屆我哋泛民入到去都唔夠200，今屆數到有300啦。點解你？即我不要講大家的立場先，點解你咁肯定覺得你今次影響不到 嘅？首先咧，頭先個立場唔係我講嘅，我上身啫。 咁你上身你上埋嗰個靈魂噶嘛？ 上靈魂，我嘗試答佢就係話，就算即係最終佢哋成日講就係咩咧？最終你換689好，曾俊華好，林鄭月娥好，全部都是撲街嚟嘅，不過係撲街程度問題。好啦，問題就係佢哋成日講，可能黃之峰都講啊，你而家要對準個政權啦，要換個制度，我哋要講修改基本法，唔應該咁選落去啊嘛，大家應該把力落呢度啊嘛。係呢個係絕對啱啱硬嘅，就算你喺度講話要咩咧，即係共產黨即係結束獨專政，梗係啱啦。 但問題了，你去到即要叫一叫做隔山打大佬，你隔住個海咁遠， 咦，你而家又 打大佬 喎，又 喂我搬龍門噶嘛，係咪 上一半又唔上， 即佢哋嗰個就係咁講法啦，佢哋 其實明白曬佢哋嘅嘅依個論據，即係話其實咧，即係其實我就覺得係可以兩邊行嘅，即係話咧，唔係佢其中有一個 assumption 嘅，即係呢一種嘅講法嘅 assumption 咧，就係話覺得邊個做喺個制度之下都係冇分別嘅。 依個 assumption 咧，我本身係質疑嘅。我覺得由689做好，或者係由唔同嘅人做好咧，我哋所謂讀書嗰陣時候有所謂環境理論咧，環境係一定會有影響嘅。譬如你入咗去一個監獄裡面咧，你做一個獄卒。你就會係個 role play 咧， 呢個係好經典嘅 實驗嚟 嘅，嗰個 Stanford 嗰個。 但係其實每一個人佢自己本身嘅成長過程當中，仍然你心理學家好清楚啦，仍然有一啲嘅可能，一來係 biological， 我嘅腦部結構每個人都唔同嘅。我哋嘅成長過程當中接納嘅價值觀係唔同的，所以我喺執行一個任務嘅時候係會唔同嘅。阿森純認為每一個人坐喺呢個特首嘅位置，都係到最後佢都係會做好多撲街嘢咧，係佢會做好多撲街嘢。但係咧十件同八件仍然係有分別嘅，即係我依個係我嘅理解，就係話，所以其實。你話誒、哎，我要爭取依、這個重啟政改，梗係啦，大佬呢、這個一定係啱噶嘛，好似阿哥倫所講，一定係啱啊。但係去嘗試喺依個選委會當中， 兩樣可以並行， 兩樣可以並行啊嘛。 仲有關於嗰個話邊個人入去都一樣嗰個咧，我上下探長個節目啊，爭啲掟爛佢個麥啊。 邊個嚟啊？哥 探長啊， 探長講啊， 因為佢就認為邊個都冇分別嘅，董建華邊個， 即係先我講個講法， 唐英賢係 人都撲街， 點會冇分別啫？嗱， 實際係唔同， 實際上真係唔同嘅，因為有好多歷史有好多叫 unpredictability。就算那個好邪， 你個皇帝都好多不同皇帝 啦。唔係，即係嗰個好邪惡的在中南海嗰個肥仔咧，佢都不知道將會發生啲咩事。因為其實你又覺得佢玩弄緊你，其實佢又俾個天意玩弄緊。我哋講翻去咧就話，如果當年阿唐長千嗰個公子冇咁多黑材料被人捉住咧。他本來是個真命天子， 我是培養他的嘛，講到明。 他這個是陰點了的，後來呢就劉延東叫那些人去麒麟山莊，就說原本陰點這個，不過現在不是這個了，現在是那個，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呢？因為一個很卑鄙無恥的人呢，我就不講他的名字，他用數字來代表，買六合彩要飛曬他的數字，那個人呢 就中了， 那個人呢就可以找到他僭建那些東西啦，又可以找到他、有沒有私生 子女啦，又跟誰有婚外情啦，然後將這些東西排山倒海，透過一些知識分子報紙、我又不講他的名字，他一路這樣舉下去，又舉到他瓜為止，所以那個陰點才變了另一個。但是这两个人的性格呢和做事是完全不同的。即是我想说的就是唐英年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可能是一嚿屎，但是梁振英是什么人呢？是两嚿屎，是不是？ 是一个烂屎， 谁知两 嚿屎。是啊，他两嚿已 经是一撇屎。 是啊，他是。 梁振英是两嚿毒屎， 他还是有毒的屎。 他会窒你会吃他的屎。 他还是有毒的屎，因为呢唐英年在那个辯論大會，你記得他講的那句話，這句就是香港永遠是一個詛咒或者一種的宿命、他說當日你在行會是不是講過、你會用催淚彈和防暴隊，大家記得這個、 我是沒有講過的，絕對是 喂，你真的很恥、 上身 你使不使改下啲髮型， 唔使啊！我多個老婆得噶啦，多個龍蝦老婆。其實你啱你講嗰個嘢就係話，即係兩個即係邊個邪惡啲問題，其實就係咩？梁振英造成一個不可逆轉嘅破壞啊嘛！即係你見到佢將所有嘅人插曬落嗰啲校委會又好，乜乜委員會插曬落去，就算嗰個大咗發展委員會插曬之後，呢啲人就算梁振英離開，呢啲人唔會掹走，佢延續下一個就用翻啲做傀儡噶嘛！即係其實我可比就係話，你揾一個叫做造成破壞嘅人，不可逆轉嘅人，定係擺一個落去破壞慢啲，我哋就 buy time 去做多啲呢啲。選舉做公民覺醒，就是為什麼之後啲人要咁多參與法團又好，區議會又好，啲選舉好，就是俾大家一個 因為我哋啲抗戰咧係世代薪火相傳，可能要打幾個世代嘅。但係如果中間正如阿 Lance 講咧，呢、這個就 irreversible damage， 一個不可挽回的破壞咧，咁我就斷咗噶啦，打唔到落去嘅。咁但係因為呢個叫做。 遠父子弟一個二世祖咧，唐先生咧，佢係唔會有個人嗰啲誒貪腐利益輸送係咁樣考慮法，即係唔會將一啲類似糧粉嘅物體咧去擺曬喺地方，亦都唔會自己做主席去處理橫州問題嘅。 Gordon 呢個講法咧，其實亦都係同我頭先嗰個就係話咧，你因為。唐英年的成長過程是不同的，他是富二代呢， 今天另一個人 他不受錢的， 他是啊，所以這個呢，我想讀過任何行為心理學的人呢，都會知道會你如果說是一樣的話呢，你是完全泯滅了個人的分別，一個人 even 他是成長的過程當中有錢和沒有錢，譬如說如果是很窮的爬到上去特首的時候他是很，我們經常都說過，他是很看不起基層的，這個是一個心理， 我自己基層我就越看不起那些人， 但是他要超級大翻， 你哋唔得， 佢要回本加利啊，本利歸還啊。 反而咧，有啲富二代咧，佢可能係同情心較強嘅喎，因為佢即係佢覺得，哎呀，我好彩啊，我出世咁有錢，所以。即係用呢啲咁嘅心理學理論，你都知道嗰啲嘅 assumption 係錯的。如果你話一個人，唐英年同埋阿梁振英坐同一個位置，佢哋嘅表現係一樣嘅話咧，你呢個係完全冇讀過書嘅人先會咁講 嘅。咁又唔係咁講嘅，嗰啲學者讀咗好多書都係咁諗嘅。 讀書佢可以唔化嘛？有啲人。 大家咁睇啫。我不如試下啊，幫下 Lens 講下有一點 嘅。我哋中間 因為咧，嗱，我又覺得係真係每個人係唔同，但係 Lens 提嗰點咧，或者你代人講嗰點咧，個重要性嘅，就係個重點咧，又唔係淨係喺個人度。制度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你留意其實很多團隊呢都有提這件事，我們呢都是行了政制改革才換特首的，真普選新聯盟就是換人換制度，也都是這樣， 即其實你們那個屬意的候選人就一定要是、承諾制度改革，是不是 是啦，即是用個政綱逼他，即是遠距再來我們、再約見他逼他改， 重啟政改， 是啦，重啟政改， 即應該回到框架上，因為他根據基本法呢，他那個政改上次否決過要再推 翻， 好啦，我又上身了，你呢啲咁嘅真係幻象嚟，俾啲幻象嘅年輕人話改變。其實問題是你要修改基本法，就係要需要經過三分二人大代表通過，亦都要立法會即係分到點票，亦都要特首即係叫任體生冇曲，冇可能嘅。你就算佢應承你可以做呢個政改改革。呃你嘅啫， 唔係又唔係佢一個人做曬，要起碼佢顯示到呢個咁嘅決心同誠意，說服到我哋，咁我哋至考慮投唔投票，唔係咪可能又係白票咯？咁但係第二點就係始終咧，呢、這個不停講咗自己嘅小圈子選舉制度咧，都係唔係好嘅嘢嚟噶。我哋都係要真普選，所以咧。是要準備定呢呢、這個公民團體呢有下一波嘅抗命行動，我覺得呢個都要準備。 我想回應一下 Lens 嘅問題呢，其實如果你 run 嗰一間公司呢你就知道㗎啦。你譬如有一個老闆、有一個 CEO, 你話個 CEO 呢個人你話一定係老闆話事㗎啦，老闆話唔俾就唔俾㗎啦。唔係㗎，其實個 CEO 個唔同嘅 CEO 喺個用佢唔同嘅智慧去爭取，又可能結合埋一啲可能佢嗰個嘅所謂嘅團隊同埋個公民社會嘅時候，到時係睇下你點處理，你點樣去同你個老闆去 fight 一啲嘢，係要有好高度嘅智慧嘅。而家問題係我哋過去嘅特首係咩咧？係 fight 都唔 fight 嘛，係唔 fight 啊嘛。咁、所以依個問題喺度，所以成日講話。那些的命定論呢是很錯誤的，即是經常都說、他決定的啦，他怎會給你啊，即是等於現在那些人不明白彭定康說什麼，不明白彭定康說什麼，然後跟著就說自己就 於是一定要走上港獨之路，因為所有的路行曬了，這樣誰說所有的路行曬，剛才已經說2047年之前這個 promise 如何落實、這個是必須要的，因為基本法與中英聯合聲明都是 promise 了的。 我又上身了，你跟這班人即是、 我要找英國人來看你 的，要的啦，成立分裂，因為現在其實你跟這些中國共產黨人說承諾是嗎？五十年不變，五十年變了大家都香曬了，是嗎？現在即滲透緊150人下來，我們去等到2047的時候，喂，香港全部都是蝗蟲，全部都是那些即是強國人，我們怎麼跟他玩什麼公民覺醒啊？現在他們就是溝淡我們嘛，等這麼久、 如果你上了身，那你覺得應該怎麼做？應該怎麼做？明天建國 上去一點，不要再反駁 了。那我呢即是建國在座全部死刑不用說了，是不是？不用說那麼多先，我不是建國，可能有一天建國啦。 那即是現在我們應該怎麼全部 不是這個講法呢， Lens 代表的講法呢其實只有兩條路，老實說兩個結論，即是大家講道理，兩個結論，一就正式進入革命模式， 嗯、OK， 即時代革命， 革命冇係啦，即係等於阿梁天琦嗰個講嘛，即係當政府咩話就革命係義務嚟。 佢嗰個咧最多係呢個大文豪雨果講嘅、啊，就係當呢個獨裁成為事實咧，革命就等於一個義務啦。咁啊，跟住咧喺啲歐洲嘅革命家咧，亦都係復述咗。咁然後咧，我哋嗰啲年輕人咧就cut and paste 咗出嚟啊。咁但係佢哋嗰個革命呢係主要嚟講係講截的士嘅 我哋有抽水唔好嘲唔好嘲笑佢字唔好嘲笑佢字嗱兩個一就革命啦、嗯、OK 革命而家说你要考你要咩啦你要一個論述、 嗯、 香港如何革命去即係同中共呢個巨人呢係拿、 嗯、 起槍杆子來對抗 OK、 嗯、 第二就係、是、乜都唔好做即係好似所謂嘅你享受當中之樂囉俾人強姦嘅時候是吗 哇呢啲要搵得細良 哥。 呢啲唔識講。係得意呢啲嘢。我唔知佢扮演呢啲。 即 係 起初被逼 呀、 啊、被逼呀、哎、被逼到咁上下。 咁你就會有快感啦。 就會有快感啦。即係咁囉。 其實你講呢樣嘢就係有一部分人呢我知即係葉普成嗰啲呢就話唉唔理啦乜都唔做我移民走香港你哋玩飽佢啦。其實即係嗰一班人同埋啲年輕人就係有呢個心態就係、是。我都即係所有 部分， 嗱佢哋話嗱，你即係佢哋咁講就係和李飛之路行盡啦。咁革命又冇人帶頭去搞，如果有人去搞，我會幫手嘅。但係問題佢哋而家就係呢個局面就係、是、都死局噶啦。咁我哋做乜啫？咁去台灣玩多啲咯，去移民咯。而家就係 咁點解又仲喺度講嘢啫？如果係咁， 咁你唔好鬧人咯，不理世事嘅中產朋友一樣啫嘛。 而家好多人都係咁噶啦，其實 咁你咪去玩咯， 全部 珍惜 喎。如果你啲好成朋友 尊重佢，尊重 炒啊嘛就係。 唔係，我諗你上得唔夠徹底，你上 係咩？ 你上一半唔上一半，即係好似嗰個咩？ 仲飲分啊嘛， 嗰個叫咩？《合客行》裏面練嗰啲咩功咧？一邊綠色，一邊紅色啊！你而家 練一半， 你即係 自功唔夠正， 練一半就練咗 你下次 唔係好㗎，阿 Len 死個，即係話其實就係咁咯，即係唔係大家？其實我成日覺得咧，係個邏輯咧，好多時咧，首先一樣嘢，任何嘅論述都有個 assumption 先。首先要討論個 assumption 先，由你依個 assumption 跟住推演到就係話，梗係有啲路啦。咁你依個 assumption 究竟我會質疑你個 assumption 啱唔啱先啦？譬如頭先我講話，唔同嘅人做係一樣嘅，我就已經質疑依個 assumption。 唔係好明顯，我哋用嘅實際例子睇到唔係啦。嗱，上次我同阿探長即係有擦出火花咧，就係話我喺度講緊一樣嘢，大家可能唔記得咗，即係過多五年啲人就唔記得曬。1997年回歸第一個政務司司長是誰來的？那個是 陳方安生。 方安生頭那五年當時的中央政府呢基本上不理我們、即譬如說我喜歡、怎樣去捍衛貨幣、亞洲金融風暴香港的地產市場房屋政策是怎樣、是我們自把自為自己想出來的、但是那個問題就是老董是一個白痴的人、我覺得老董是真的一個白痴的就是他認為呢就有個這樣的房屋政策有這樣的政策那就找到一個總設計師那個你知道、那個我又不講他的名字就講個數字是不是那個是一個即係如果用粗口講咧，要用10000個粗口先講得完嘅嗰個人。 咁示範聽下好喎、 啊。即係我又講唔到噶啦，即係佢係兩嚿毒屎啊嘛。即係嗰個人咧就諗咗一啲嘢咧，要破壞香港成個經濟基礎。譬如話佢要用一啲咁嘅方法，十年有即係建屋嗰、那個咩啊？85000啊嗰啲，而家你唔記得咗啦。如果85000真係咁好啊，老董唔會縮沙啦，係咪先？ 85000已經唔存在啦。 但係你睇到呢樣嘢話，朱鎔基有冇叫你搞85000啊？江澤民有冇叫你搞85000啊？冇嘅噃。即係我意思即係話，當時香港嘅特區政府咧，有好大嘅空間自己搞啲嘢出嚟，佢又搞咗一撇屎出嚟。我想講咧就話，陳方安生嗰陣時咧，佢嗰個活動嘅空間好大，即係其實咧。我哋唔係話乜嘢都俾佢控制住，但係後來一路一路咁變化啦啲嘢，係嘛？咁到而家咧，我哋嗰個局面咧就越嚟越，即係點講啊？ 越收窄空間。 收窄。 我接翻阿 Gordon 你啊！我啱啱上個禮拜同一個四川省政協傾偈， 哇！ 咁大家交流，大家政見不同，但我覺得呢個需要嘅，大家政見不同，但係我好想聽佢嘅睇法。嗱，呢個係佢嘅睇法，就係話。 同阿田北俊其實係相通嘅一樣。田北俊曾經講過，對嗰個兩篤屎嚇嘅指控係咩咧？就係話係佢邀請中聯辦， 嗯， 去做嗰、那個即係佢搞唔掂嘅嘢，就邀請中聯辦幫手。 嗯， 嗱、啊這個、呢個咧其實喺建制派裡面好多人都係咁睇嘅，就覺得即係咩咧？就 exactly 好似 Gordon 你所講嘅，就係話其實連中央政府咧都唔係打算咧要咁樣插手。落去嘅好多時咧就係一班奴才，我哋所謂嘅，即係彭定康亦都講過，佢冇擔心過中共會係對香港有咩嘅破壞，佢反而擔心係咩咧？一班香港人，嚇、啊、為咗要所謂嘅我哋叫做咩咧？嗰種嘅奉迎啊，奉迎文化，測度主子心態，然後跟住咧做多以前重。嗱、啊，依、這個咧就喺過去依四年幾當中咧，你就睇到啊，即係六百。嗰兩篤屎，嗰兩篤屎所做嘅嘢，然後跟住佢係一個奴才，於是就有奴才的奴才圍喺佢身邊，因為冇叻人啊嘛。嗱、 嗯， 之前你早都話，即使回歸之後，點解冇咁差呢？仲有叻人啊嘛，叻，所以人係有分別噶，唔係淨係制度啊。 即係佢變咗惡性循環啊！叻人唔敢入去做啦，因為好核突啊嘛。 有分別 嘅都屎嚟嘅， 叻人唔會做到咁核突噶嘛。 咁我想問翻劍青啦，心理學上點解即係啲人明知黐埋咁七咁臭咧，都要做嗰樣嘢咧？即係雖然啲人有錢啊， 有利 嗱， 譬如我講啦，譬如有錢啦， 倒嘢香都去啦。 譬如啦，李國章啊，又錢又有啦，係咪先？點解佢啲人要做呢啲嘢咧？咩心理狀態呢啲人？ 其實即係權力慾咧。呢、這個真係會令人呢個腐化，即係會蒙蔽你， 同埋會動搖啊嘛。 係啦，一路去動，即係會忘記曬一切咁就，你入咗篤屎啊嘛，融為篤屎，以屎即係咩狗日包魚之事業， 佢都唔覺， 全部都係臭啦，誒啲正常嘅咁樣樣。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咧， 我諗你記得嗰啲咩 IPOA 啊、龍獅節啊。同埋連續兩年有千幾萬買一幅字啊，嗰啲咁嘢咧，其實我哋喺嘲笑之餘，你知唔知道對一啲人嚟講，當佢冇咗原則嘅話，揾到一千萬、揾到一億或者揾到十億，係唔需要不勞而獲，唔需要做任何嘢都揾到呢啲咁嘅錢嘅時候，我覺得嗰個誘惑係好大嘅。如果唔係點樣解釋嗰啲五億元探長啊、割拍啊嗰啲咁嘢，係嘛？呢個人嘅本性嚟噶嘛，即係我覺得咧。是有嗰啲嘢係變化咗嘅。以前譬如話喺曾鈺成嗰個年代咧，佢哋嗰啲左派咧係一種理想，雖然嗰理想背後係戇居嘅，即係嗰個馬列毛嘅思想。但係而家嗰啲咧係唔需要理想，因為我入咗裏邊係啦，我入咗去就話我不學無術可以就代幾千萬， 為人民幣。 點解我唔敢做啊？ 嗰陣時講咪就係咯，你港英政府嗰陣時揾嗰班全部都建制，所謂嘅建制就係叻人啊嘛，即係嗰班叻人，佢係揾叻人嚟去幫手，而唔係揾一班渣人，然後跟住佢嗰班渣人咧就為咗要。即係上呢個位置，舒適佢做奉迎啊嘛，叻人係唔會奉迎啊嘛，叻人係會講俾你聽我真正嘅意見嘛。而家嘅差別喺呢一度，而家香港自從即係回歸之後咧，越嚟越渣。 其實唔係嗰個， 即係六八九上咗之後咧，仲渣。 其實個精英制度崩潰咗啦，以前就係精英先上到位啊嘛，佢哋係先成嘅精英。 所以咧，佢係好憎嗰班人嘅。但係你睇翻呢個中士元嘅回憶錄，同埋香港歷史點樣寫中士元。簡越強呢班人，佢哋本身已經喺社會上成為一個精英，但係港英政府吸納佢入去嘅時候咧，佢有好多自主嘅意見，佢覺得應該要咁做，應該要咁做，甚至你睇翻咧，佢去到英國啊，即係遊說呢個英國國會嘅時候咧，佢同泰卓爾開拖嘅，即係中士元啦。因為點解咧？佢哋係唔係 yes man 嚟嘅？咁但係而家呢班係一定係 yes man， 因為有錢有利益。我覺得其實好簡單嘅， 唔係 yes man 都入唔到去， 係啊， 佢嘅篩選過程就係 你講得啱啊！你睇下最近曾鈺成喺呢一個咁嘅民建聯嗰個嘅籌款晚會嗰度，佢寫嗰幅嘢五十萬底價都冇人投啊！ 幾 而家問題喺度啊，即係話連曾鈺成呢啲咁啊，就係因為佢做 yes man 咧，咁所以你睇到佢連喺自己嗰個嘅民建聯裡面，都完全被放棄咗啦。 所以有好多人對呢個夢紅嘅評價好高，我就唔係嘅啫。因为我看到咧就话佢自己爆晒出嚟，当然而家佢同啊呢个许仕仁可以日日捉棋啊，系嘛？咁但系佢系有好多佢一主观愿望嘅利益输送，而系佢当时嘅主旨咧系唔俾佢，系嘛？咁最后就 end up 喺一个咁嘅地方。咁我哋觉得因为佢反咗面嘛，所以我哋咪知道更多真相咯。即系我觉得其实。 冇乜嘢冠冕堂皇嘅嘢，即係當佢全部都係利益決定嘅時候，依樣嘢係好醜惡嘅。 好啦，我哋呢次差唔多咧，因為即係知道啊，即係要走啦，即係啊，劍青啦。最尾咧，嗱，大家記得，喂，真普三十有個 page 嘅 Facebook 啊。 我諗我哋今日可能我嘅壞習慣唔俾個嘉賓講， 咪咯。 但係最緊要就係呢樣嘢啦。 乜嘢？十二月十一號去投票， 記得啦， 支持壞習慣三十。 所有的界別即係衞生福利界， 所有界別都要投， 一定要支持呢樣 嘢。等先，問個問題先，可唔可以帶獎？嗱，呢度咁多個 number 咧，我真係記唔到嘅。如果我選民，可唔可以帶？可唔可以帶獎心雷入去得唔得先？ 有合法獎心雷嘅，我哋派誒競選部裏邊咧就有齊三十人嘅號碼咧，一細細張剪咗入去，係根據選委會啊，即係都講咗係合法嘅，叫合法獎心 雷。同埋即係全票制就係大家可以即係三十個就填曬或者填少都得，就唔好填多，譬如填曬一。沙二咧 就 填 廢票 啦，千祈小心填呢張嘢。好啦，咁多謝曬先啦，劍姐，好嘛？好， 多謝曬 先，多謝曬，多謝曬，大家記得啊，記得上去個 page 睇同宣傳。 三十個入曬去， 多謝曬。 好，好，我哋下一節翻嚟就係揾阿周博源，我哋去個 break 先。